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英国的大朋友保罗·布朗和马克·奥汉龙为我们创作的，是由松树鲑鱼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我关掉了太阳。小男孩马塞尔长着金黄色的头发，还有两只小眼睛。他喜欢冰淇淋，哦不，应该说他简直爱死冰淇淋了。他实在是太爱冰淇淋了。于是他在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藏了一大堆冰淇淋。他在玩具箱里藏了，在柜子里藏了，在洗衣机里藏了。就连他的皮皮狗的狗窝里，他也藏了冰淇淋。马塞尔喜欢坐在沙滩旁边他最心爱的那张长凳上，慢慢地吃一颗大大的美味的冰淇淋球，草莓味的，上面涂着巧克力，插着饼干，还有一颗樱桃。皮皮狗也在旁边伸着舌头，现在马塞尔遇到了一点麻烦，不，应该说是一个大麻烦，那就是太阳。天空中的太阳光又强又热，马塞尔还没来得及吃呢，那颗硬邦邦的宝贝冰淇淋球就化成了黏糊糊的一滩。马塞尔试过了所有的办法，他试过赶在冰淇淋球化之前飞快地把它吃完，哦，结果他吃得太快了，结果弄得满身都是冰淇淋，衣服脏了，脸上也黏糊糊的。他还试过在天冷的时候，下雪的时候，坐在长凳上吃冰淇淋，结果实在是太冷了，不光冰淇淋球冻成个大冰块，就连他的脑袋也差点被冻成冰块。马塞尔甚至试过在三更半夜没有太阳的时候吃冰淇淋，可是那个时候来到沙滩上实在是太可怕了，就连抱着皮皮狗也不能让他感觉好一点儿。这一天，马塞尔突然冒出了一个很棒的点子。 哦，太阳不就是一个挂在天上的明晃晃的大电灯泡吗？就这么办，我只要把太阳关掉，不就行了？ 但是太阳离我们有几千、几万、几亿千米远，马塞尔想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关掉太阳，就必须造一艘超快的飞船，太阳能飞船。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马塞尔开始建造飞船。他画好了图纸，然后拆呀建呀，拆呀建呀，钻呐敲啊，钻呐敲啊，直到他装上最后一个零件。哇，一艘崭新的闪亮的太阳能飞船造好了。那天晚上，马塞尔兴奋地睡不着觉，他整个晚上都在床上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第二天早上，天一亮，马塞尔就跳下床，跑到发射场做准备。这天的天气很好，阳光灿烂，非常适合发射。马塞尔和皮皮狗进入到飞船里，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点火。五、四、三、二、一，起飞！ 太阳能飞船起飞了，它升得越来越高，穿过了云层，飞向太空。透过飞船的窗户，马塞尔看着地球越来越小，越来越圆。马塞尔觉得地球的样子超级棒，因为从这么远的地方看过去，地球就像一颗巨大的、松软的、混合了泡泡糖和开心果的冰淇淋球。等到飞船终于接近了太阳，地球也已经变成了一个像针尖那么大的小点儿。马塞尔现在已经能看见太阳上的按钮了，那儿有两个巨大的按钮，一个写着开，一个写着关。哦，必须马上行动起来。马塞尔穿上宇航服，皮皮狗也穿上宇航服，他们从空中慢慢地飘向太阳。哎呀，随着他们离按钮越来越近，他们感觉到越来越热。啊，马塞尔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吃点冰淇淋球，凉快凉快呀！马塞尔使劲儿去按那个写着“关”字的红色按钮。哦，当他用了最后的、最大的力气以后，哦，当然，皮皮狗也跟着他一起用力。咔嗒！啊，成功了！他关掉了太阳。不过，在宇宙飞船返回地球的时候，马塞尔遇到了一点麻烦。因为阳光消失得很快，他的宇宙飞船是太阳能的，飞船马上就要失去动力了，因为阳光马上就要消失了。飞船开始在天空中转圈。幸运的是，马塞尔总算把飞船安全地降落在了自己家的花园里。那天晚上，马塞尔真是累坏了，他睡着了，做了个美梦，梦见自己坐在沙滩旁边的长凳上，吃着他最心爱的宝贝冰淇淋球。没有了阳光，冰淇淋球一点儿都没有融化。第二天早上，马塞尔一觉醒来，啊，他突然发现天没有亮，外面仍然是吓人的黑夜。哦，而且天气太冷了，冷到根本没办法吃冰淇淋。更糟糕的是，世界各地开始发生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新闻上写着，花草树木正在死亡，地球上的动物们都不见了，大海被冻成了一个大冰块。啊，这真是太糟糕了。马塞尔开始发现自己犯错误了，而且是大错特错，是他关掉了太阳，让地球变成这样的。他想要重新打开太阳， 对，必须马上行动。 但是，没有了太阳发出的光，马塞尔的太阳能飞船根本没办法启动。哎，他得另外想个办法，而且越快越好。幸好还有草莓芝士冰淇淋球，他总是能帮马塞尔想到好办法。马塞尔刚从盒子里挖了一大勺冰淇淋球，他脑子里马上就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我可以建造一架巨大的投石机，我要把我所有的冰淇淋做成一个巨大的冰淇淋球，直接用投石机把它投到太阳上去， 如果它能正好砸到写着开字的那个绿色按钮上，太阳不就被打开了吗？ 对，这是个好主意。马塞尔开始行动了。他一直忙啊忙，忙啊忙，忙到深夜，终于造出了一颗比房子还要大的冰淇淋球。 哇，这颗冰淇淋球实在是太大了，他用光了马塞尔所有收藏的冰淇淋，所以他只有一次机会，必须一次就打中开关。好吧，一切准备就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都是来看马塞尔发射冰淇淋球的，他们都希望马塞尔能够成功地打到绿色的按钮，把太阳打开。马塞尔大声地喊着， 倒计时准备，五、四、三、二、一，发射！嘘！ 皮皮狗按下了发射按钮，巨大的像房子一样的冰淇淋球嗖地飞了出去。人们都睁大了眼睛，看着这颗巨大的冰淇淋球飞向太阳。 哦不！ 马塞尔在望远镜里看着冰淇淋球大叫了起来。太阳虽然被关了，但是它还没有完全冷下来呢。离太阳越来越近，就越来越热。那颗大冰淇淋球正在慢慢融化。冰淇淋球离太阳更近了，化掉的更多了。最后只剩下一颗小小的水果味的冰淇淋球了。不过剩下的那一点冰淇淋准确地打到了写着开的绿色按钮上，噔！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紧张地等待着。然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天还是黑咕隆咚的，而且还是那么冷。难道马塞尔的计划失败了吗？人们又失望又生气，一个接一个的转头离开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像电灯被打开一样，天空中，嘣，重新铺满了明亮的太阳光。哇，这是人们见过的最耀眼的光芒了。人们大声欢呼起来， 万岁，万岁，太阳回来了，阳光回来了。 整个世界又变得很明亮，很温暖了。第二天，世界各地的一切事情都开始恢复正常。报纸上写着，花草树木重新活过来了，动物们又回来了，地球上的海水也已经都化了，鲸鱼们重新在大海里游泳。马塞尔呢，他开心极了，他坐在沙滩旁边他最心爱的长凳上，慢慢地享受着他最喜欢的冰淇淋球。虽然冰淇淋还是会融化成黏糊糊的一滩，但是马塞尔还是很高兴。皮皮狗也开心极了，他站在长凳上舔着融化了滴下来的冰淇淋水儿。 唱唱唱唱唱唐耳朵，唐。 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的爸爸最近这段时间到健身房锻炼，每天晚上呢，爸爸回到家都会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胸肌有没有增长。今天呱呱的爸爸脱了上衣，对着呱呱说，呱呱过来，你看看爸爸这么多的肌肉怎么样，帅不帅？呱呱一听反问爸爸说， 那你怎么只长肌肉不长猪肉呢？ 有一天呱呱放学之后到路边玩，一会儿马路上出现了很多人在看什么，于是他也跑过去看。他问了问一旁的老奶奶说， 奶奶出了什么事儿啊？ 老奶奶说，哎呀，是有人被撞了。呱呱当时没害怕，反而更想进去看个热闹。他心生一计，对着围观的人喊了一句， 让我进去，被撞的是我的弟弟。 于是人们都为他让开了一条路。可是当他走进去看到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被撞倒的是一只小狗狗。这个时候围观的人全都笑了。科学课上，老师问呱呱说，呱呱你来跟大家说说火箭为什么那么有动力会跑呢？呱呱不假思索地站起来对老师说， 老师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想啊，谁的屁股上着了火不使劲跑呀？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海淀区西北旺镇第一实验幼儿园的李晨宇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大蛇和小蛇。 小小蛇真乖巧，大大蛇蛮好笑，月光当头照，他俩比赛跑，小蛇跑得快，前方把手招，哎哎，大大蛇快快快跑跑跑，大蛇跑得慢，后面高声叫，哎哎，小小蛇慢慢慢，等我到，一起去看流星雨，一起唱歌把舞跳，月色风光多美好，快乐世界尽情闹。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大蛇和小蛇。小小蛇真乖巧，大大蛇蛮好笑，月光当头照，他俩比赛跑，小蛇跑得快，前方把手招，哎哎哎，大大蛇快快快跑跑跑，大蛇跑得慢，后面高声叫，哎哎哎，小小蛇慢慢慢，等我到，一起去看流星雨，一起唱歌把舞跳，月色风光多美好，快乐世界尽情闹。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大二班的叶秋实。